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你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的加入嘅。咁加拿大大选咧就终于有咗结果，就系、自由党啊，位新党魁卡尼咧就赢咗个大选，只不过咧喺嗰个国会嗰度咧就未能够咧系过半数，喺343啊个议席里边咧。如果而家新執政嘅自由党咧，只系赢得168席，而家你如果要超过半数咧，就一定要攞到174席，咁啊而家就系争6席，咁但系问题都不大嘅，咁可以咧系揾一个细党咧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咁卡尼今次赢咧，可以讲佢完全就靠 Donald Trump 嘅因素，因为喺今年一月，短短三个月之前保守党即系在野反对党嘅保守党咧，那个民意咧系领先咧，系有高达两成嘅，就谂住咧保守党嘅领袖波利维咧就谂住赢紧嘅。呢个赢紧咧就因为杜鲁多啊，长年嗰个执政咧就搞到加拿大嘅经济咧破败不堪，就大量嘅移民咧系入到嚟，咁然后咧就对个经济咧就帮助无补。温哥华、多伦多啊，嗰啲地产咧就系俾中国同埋一啲外边嘅资金咧，系炒到非常之热啊！再加埋芬太尼嘅毒品盛行，同埋咧嗰种极左啊、性别主义啊、呢啲咁嘅意识形态咧蔓延，呢啲咧就唔需要再多讲啦。咁卡尼咧就本身系一个咧金融专家，就做过咧英格兰银行啊嗰个行长。咁佢今次翻嚟咧，加拿大嘅选民咧觉得佢系最有能力系抗衡 Donald Trump 嘅，因为咧川普嘅总统咧呢番咁嘅言论咧，成喺度讲话要将加拿大咧系吞并为美国第51州咧，讲嚟讲去咧呢个咧当然系一种咧好好无聊啊嘅威吓，因为呢个系人都知道无可能，你加拿大嘅关税。都由自可你将呢个杜鲁多视之为一个咧你鄙视嘅政敌，咁你都达到个目的。但系咧，正如我哋风云局咧，系不嬲都以咁样讲，就系咧你不能够视加拿大嗰4000万人咧系做仇人，所以咧佢不断话要将加拿大吞并为第51州咧，这个无论喺技术上不可行，理论上亦都系好可笑。咁咧激起咧今次咧加拿大选民嘅民族主义嘅情绪，加埋卡尼咧，佢同样系自由党，咁佢话咧Donald Trump 咧就想吞并呢个加拿大，而令到咧美国以后咧系拥有加拿大，呢啲民族主义嘅口号咧喺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咧系将加拿大而家我想超过80%的人是对 Donald Trump 非常之憎恨，是觉得这个人是横蛮无理，跟加拿大的人民为敌。往往在加拿大的历史上，特别是战后，如果加拿大和美国关系融合的话，往往选民就会选一个保守党的政客做这个总理。但是如果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唔好咧，佢哋就会倾向一个自由党嘅人咧系嚟到做总理。呢啲咧系以往几十年咧都系一个咧规律嚟嘅。咁今次 Donald Trump 咧，虽然打咗个电话就同阿卡尼系表示祝贺但系卡尼咧就强调加拿大同埋美国咧都系两个拥有主权嘅国家，喺一个咁嘅基础之上咧，系会改善关系或者咧维持良好嘅关系。这个咧好明显咧就系对于 Donald Trump 所讲要吞并加拿大咧，这个咧绝对咧系唔可能咧系妥协嘅，系咪啊，鲍生？ 系今次嘅加拿大选举咧，真系好戏剧性，因为早前咧，因为杜鲁多嘅呢十年来倒行逆施，加拿大人已经喊打喊杀，就算有啲即系拥抱自由党或者系享受过自由党呢啲福利嘅加拿大人都叫苦连天。咁因为大家要知道，因为我喺僆仔嘅时候，即系讲紧20-30年前啲人移民去加拿大咧， 简直是这个人间乐土，除了这个天气好啊，阳光普照啊，当然是讲夏天啊，就山明水秀啊，地大物博啊，亦都呢充满呢工作的机遇。嗰时呢即觉得在加拿大生活呢是一件即好像天堂般的事。当然这十年来呢就翻天覆地啦，大家都知道㗎啦。咁啊对于好多在当地生活的人，包括埋好多嘅香港人，甚至中国大陆嘅移民，都会觉得个情况好恶劣嘅。咁照计咁嘅情况之下呢，这个自由党是冇得继续连任嘅。但是正正好似你所讲 ,Donald Trump 嘅因素呢就真係左右大局。就令到所有嘅加拿大人呢，大部分啦咁讲，特别係嗰啲光谱上比较靠近自由党呢，全部团结起嚟。大家都知道呢，喺民主选举里面最重要係拉拢中间摇摆嘅选票，包括美国嘅大选都係争緊几个摇摆州。而摇摆州里面呢，最摇摆嘅宾夕凡尼亚州亦都系兵家必争之地，所谓得宾州得天下，我哋都上次嘅选举都讲过。其实加拿大嘅情况差唔多，就系呢扎中间摇摆嘅或者系观望嘅，正正系 Donald Trump 嘅压力同埋嗰啲口出狂言咧，就令到加拿大人咧突然间有种亡国嘅感觉啊！呢种亡国嘅感觉其实系非理性嘅，因为事实上咧系冇可能噶嘛。我哋都讲过 ，Donald Trump 系一个好口大嘅人，亦都即系口不择言。但系实际上佢冇可能系会出兵加拿大，就算出兵加拿大，呢件事都唔会令到加拿大人屈服噶嘛。加拿大呢个喺呢个立国以来，从来都未受到外敌侵入嘅国家啊，突然间拥有一种咧，好似哥斯拉突然间登陆咗喺佢哋嘅海岸或者多伦多一样，呢种哥斯拉嘅恐惧咧，就令到加拿大人咧就慌乱。慌乱之下呢，就只有信咗呢个毫无政治或者选举经验嘅前中央行长卡尼。嗱，呢个呢就老好人，其实面目模糊嘅，亦都冇咩政绩。嗱，点解选佢呢？嗱，你好明显啦，就因为反 Donald Trump， 佢摆出一个好强硬嘅反 Donald Trump 嘅立场，而并非保守党里面呢嗰种比较温和啊，或者係措辞比较合乎呢个情理嘅态度。咁呢种政治上嘅激情啊，或者嗰种立场呢，正正啱晒呢扎呢恐惧哥斯拉式嘅加拿大人嘅心态。所以今次嘅选举结果呢，的而且确呢係令到人有啲跌眼镜嘅，杜生。 跌眼镜就唔会啦。最重要呢就係令到杜鲁多呢个和国殃民嘅加拿大政客落台啫。自由党本身呢，当然佢长期嗰种信仰如果你喺杜鲁多係长期操作之下都有问题。只不过呢，一个银行家卡尼上嚟呢，相信呢就会令到十年为祸加拿大极左嗰种意识形态呢就应该刹一刹车，係咪？咁至于呢加拿大呢会唔会同美国一起一个同一个阵线係对中国展开围堵呢？相信围堵佢就唔会，只不过咧系对中国提高个戒心咧。咁卡尼咧呢个亦都系讲过嘅。呢个问题咧系反而而家咧就唔系话咁大。最重要就系美加之间点样修复到个关系咧，系嘛？咁因为咧 Donald Trump 咧而家不断去强调关税、关税、关税咧，就已经令人听到咧几厌烦啦。而家咧佢上台咧差唔多三个月啦，喺各方面咧亦都要面临在关税嗰度要交功课嘅时候，佢就话咧有70几个国家咧要同佢倾，只但系咧倾到乜嘢嘢嘅关税嘅新嘅协议咧，而家未知啊。咁佢亦都咧财政部长啊、商务部长嗰度亦都开行工咧去做嘢，但系呢方面而家系未知嘅。而家先讲加拿大，加拿大同美国咧之间咧，佢嗰个贸易嗰个依赖性咧亦都系非常之强。喺2024年咧头9个月。加拿大政府嗰个发表嘅资料呢就係有共有係8000亿加币，即係相当于美金5500亿呢嘅货品呢係喺加拿大同埋美国之间係往来，即係佢贸易额係5500亿嘅美金。咁其中呢加拿大向全球嘅出口呢有70%呢就去美国嘅。咁所以你话大唔大镬咧？你讲呢个 Donald Trump 揸住个关税嚟到勒索无条无原则勒索加拿大，呢个好大镬嘅。 咁首先咧就係兩大產品嚇，就係咧能源，即係石油，同埋咧汽車製造業。而加拿大咧係美國最大嘅鋼同埋鋁嘅供應國，即係出口國。喺2024年，美國政府咧估計，美國對加拿大啊個貿易嘅逆差咧就係美金咧係550億。嗱呢個逆差咧，本身咧就係你美國過度依賴或者咧係大量依賴加拿大輸入嘅石油。如果你唔向加拿大買石油嘅話咧，咁美國係對加拿大係有一個順差嘅。咁咧而家美國啊所使用所入口嘅石油咧，就係有60%咧係來自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咧係對於美國嚟講咧係最大嘅能源出口國。嗱喺一個咁嘅現實之下，咁你 Donald Trump 點可以啊同加拿大連皮帶肉啊拆骨咁樣咧，係去撕裂呢個關係啊？仲要講到咧係要成為51州啊！你51州呢個係莫名其妙嘅啊！呢個咧係冇辦法咧係實現嘅時候咧，你只會令到咧加拿大嘅選民咧同仇敵忾係嘛？嗱、啊，最複雜嘅咧就係2022年啊，喺俄國侵入呢個烏克蘭之後。就會令到咧成就令到成個美國嘅能源上嗰個供應嘅市場咧更加不穩定，汽車、貨車同埋其他嘅汽車嘅配件咧，係嘛，就係成為加拿大向美國出口嘅咧係佔27%。咁喺咁嘅情形之下，你話咧係要加關税25%啊，咁令到咧加拿大咧嗰個出口咧就已經非常之咧。受到好大嘅打擊，再加埋話第51州，呢個咧完全冇必要咁講，係咪？所以如果 Donald Trump 已經達到咗踢走杜魯多嘅目的之後，就理應係對加拿大成個國家嗰個關税政策咧有一個重新嘅檢視。啊，你話唔想要加拿大嘅石油，得冇問題。咁你美國啊，你而家成日話叫 drill baby drill， 你有冇時間啊？是在自己的国土里面开采得足够的石油来到填补啊对加拿大石油的入口呢，这个呢时间那里配不配合得到呢，这个呢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好啦，另外就现在加拿大呢里面有一个呢叛逆省就非常之呢是反感啊成整个自由党的统治，就是呢是靠石油出口的阿尔伯特省 ,Alberta。Alberta 呢本来是有一个很长的油管啊，石油输出管咧就喺度一路由 Alberta 一路咧系配搭到德州啊嗰个炼油公司，呢个咧一度喺奥巴马时代咧系将佢断咗嘅，因为奥巴马话要实行呢个咧绿色能源，但系咧 Donald Trump 上台嘅第一任咧就恢复翻，咁本来咧系冇问题嘅，系嘛？就系你如果你话 Donald Trump 话要pro石油嗰边，你话后边有石油帮支持啊？啊，咁你咪向加拿大嗰度入口石油咯，啊就唔需要啊，就好似布奥巴马咁样咧，就叫停啊呢个石油嘅运输工程。之但系到第二任咧 ，Donald Trump 系更加激进，要讲到呢个第51州嘅理论咧，就无端端就将美国同埋加拿大同埋佢喺第一任同加拿大维持到一个咧喺贸易方面相当之稳定嘅关系，就全盘咧就反台。好啦，跟住而家悬而未决嘅问题就系嗰25%嗰个关税点样办，同埋1988年签订嘅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石油贸易协定，系两个大国里面咧一个咧非常之庞大嘅自由贸易协议，系咪要重新再写过？系嘅话，到底系点？咁所以而家变咗咧，美加关系咧系一个烂摊嚟嘅，就变咗 Donald Trump 无端端咧就第51州啊呢个理论咧。就成为咗咧系另一个咧难摊，咁唔上唔落。嗱，墨西哥度你当佢系投降，之但系咧你点样咧系有足够嘅人啊，系驱赶入去系美国嗰个国内嗰个汽车制造业。嗱，佢嗰个政策咧就系当然咧系多管齐下，佢就对嗰啲咧现代啊、南韩现代啊、日本啊、本田啊等等 Toyota 嗰啲咧，就引诱佢哋将个汽车厂咧就设喺美国。佢話：如果你設喺美國咧，美國政府啊係將會咧係提供15%嘅 rebate 嚇嗰個咧稅務啊嚇嗰個優惠係嘛？ 咁而家咧，當然喺口頭上，韓國同埋日本，包括咧美國嘅通用汽車廠，都話啊，我哋有計劃咧，搬呢個咧汽車製造業個工廠翻翻嚟。但係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嘅事，你要揾土地，你要咧係計劃工廠，你要咧同埋喺咧確保喺美國50个州喺邊度有足夠嘅工人咧係可以聘請。呢啲工人後面有冇工會控制？同埋點樣影響嘅成本，都會令到啲汽車製造業非常之頭痕。好啦，呢啲汽車製造業如果搬翻翻嚟嘅話咧，咁就會永久損害美國同埋加拿大個貿易關係。因為頭先講過，加拿大好多汽車嘅配件咧，都喺嗰度製造向美國輸出。你如果你真係嗰啲工廠、汽車廠搬到入去美國咧，咁加拿大同美國之間貿易關係所受到嗰個永久個傷害咧，冇辦法彌補嘅。所以咧，加拿大同美國而家個貿易關係變咗個死結啦，鮑偉聰。 其實咧 ，Donald Trump 喺選舉之前咧，都已經表示出啊兩者之間咧嘅差異唔會好大，即使係啊自由黨繼續呢個當選咧，佢嘅態度依然一樣。咁同埋咧，兩個黨對於加拿大未來嘅政策咧，其實有性質係差唔多，都係幫助置業啊，同埋解決失業嘅問題。另外咧就當然係對抗 Donald Trump 呢種對於主權嘅威嚇啦。咁而家嘅加拿大嘅情況咧，我相信自由黨而家繼續贏咗之後咧，係冇咩改變嘅可能性嘅。因為即使杜魯多係一個極度偏左嘅加拿大嘅政策咧，佢唔可以喺短時間裏面改變。最多係對於一啲移民嘅問題，佢哋會收緊一啲，冇以前嗰種咁寬鬆。但是这个跟加拿大的经济政策呢是比较有直接的关系，而并非一些意识形态的改变。因为加拿大现在失业严重啦，跟英国差不多。很多人呢都找不回以前的收入。咁另外呢就是物价就高昂啦。咁在这样的情况此消彼长之下呢，对于外来移民啊的态度当然是改变啦。因为来分我们的工作机会同埋会令到嗰啲房屋嘅需求更加高嘅情况下咧，会令到个物价更加升啊嘛。咁呢个情况咧，我相信自由党系冇办法解决。但系我又咁讲啊，加拿大无论点都好，喺过去嘅20-30年，都系一个咧好适宜居住同埋咧发展嘅国家。咁就算而家短时间出现咗一啲例如喺英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出现嘅物价高涨啊，就业机会少咗咧，其实都只不过系在富裕国家里面的一些 setback， 或者是一些令到他居住的条件没有以前那么好，依然是很多人希望可以到的地方。所以今次自由党的胜出可能会影响的地方呢，是反而会对于其他国家一些比较靠近 Donald Trump 的政党的一些警钟。因为 Donald Trump 的效应是全球化的，譬如下一次澳洲大选亦都可能会出现了加拿大的效应。本来一些比较保守的政党或者俗称右翼有机会抬头，但是因为 Donald Trump 现在的地图炮政策是得罪了其他国家的选民，这些选民基于主权、民族尊严或者一些纯粹是感性的态度对 Donald Trump 不满，于是乎都会转头一些极度鲜明地反 Donald Trump 的政党，即使他们的政绩或者他们的做出来的事呢未必是能够满足到他们的要求之下呢，都会叫含泪投票啊。这种情况呢原来在国际政治里面依然出现。所以跟着下去澳洲啦或者意大利啦甚至未来的法国啦，会不会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会不会因为 Donald Trump 这种这么强人的政治反而令到全世界啊本来已经咧，衰微嘅左翼嘅思潮咧，有种复辟，甚至大团结咧。这个咧反而是我会担心同埋咧会即系会留意嘅地方咯。 只不过咧呢、这个咧就系 Donald Trump 而家佢自己，正如我哋长期讲咧，佢有啲人格嘅即系个性格嘅基本缺陷啊。 啊，你对国内嘅极左势力穷追猛打呢、這个冇问题，但系咧就唔好咧系对于西方盟友啊咁样样咧系北扫千军，一嘢扫埋佢咧就撞晒佢哋嘅敌人啊！咁啊，将中国啊同埋俄罗斯咧就话佢哋嘅朋友系啊，Donald Trump嘅朋友。咁呢啲咧，当然有时佢系一种啊抛浪头啊，又或者咧系迷惑对方嘅嗰种咁嘅成分之大咧，长期系咁咧。西方国家的选民呢是会觉得很抗拒的。这个呢没办法，是他的个人作风问题。全球化这个制度呢是有很大的危机。这个呢无可否认。但是呢你要摧毁全球化，然后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制度，这个先是一个问题。即是毛泽东那时候，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也更善于呢是建立一个新世界。你破坏一个旧世界呢，共产党绰绰有余。建立一个乜嘢嘅新世界呢，你睇到系完全失败。如果唔系就唔会有1979年邓小平复出为咗改革开放啦。咁对于香港人嚟讲呢，加拿大我相信将会呢系长期仍然都系一啲好有钱嘅人，或者呢中产阶级退休嘅地方，而唔系一啲呢青少年啊，系去嗰度发展事业嘅国家。就加拿大嘅经济结构，汽车零件嘅制造业、石油能源同埋农业产品，呢啲呢系佢嘅经济生产力，系同香港九间大学毕业出嚟嘅嗰啲毕业生嘅技能同埋知识啦，系唔系好匹配嘅。你如果要做金融嘅话呢，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呢方面呢个职位有限。你只能够呢系去美国，系咪，如果你系有本事嘅话。咁所以呢，加拿大长期嚟讲呢，对香港人呢咪就系一个退休天堂。之但系以前70-80年代香港好容易搵钱，好容易有积蓄。所以呢，其实香港娱乐界啲明星呢个个去到呢系搵到第二家园呢，就因为冇嘢做，都系要返去香港嗰度继续系掘金。呢、這个趋势已经长达50年。但今后仲可唔可以维持落去呢？ 嗱，陶生，反而咧，来自中国大陆嘅移民咧，喺加拿大咧嘅适应同埋佢哋嘅决心系更加大。我睇咗唔少嘅 documentary 嘅影片啦，啲中国大陆嘅新移民咧，佢哋好多时候都系中年或以上，本身系老板或者专业人士，成家过到嚟，佢哋唔介意再重新去做一啲体力劳动啊，甚至系即系制造业嘅工作。他们的心态很清晰，他们追求自由，追求民主，他们要求是生存，他们不是只是讲个经济的收益，可能因为他们本身都已经有些积蓄，或者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都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相较于香港的移民，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强很多。我不是要贬低香港的年轻人，但是事实上我都讲过，面对中国大陆的人，我们很多时候那个毅力同埋决心咧，系远远不够，因为佢哋生活或者成长于一个极权专制嘅国家，佢哋知道咧自由万岁呢四个字，即使经济环境恶劣，佢哋都唔出声嘅，佢哋互相围炉取暖又好，互相支援又好，甚至咬紧牙关挨过去都好，用几年嘅时间去建立一啲佢哋嘅人际关系或者建立生意，嗱，佢哋睇嘅嘢睇得远啲，甚至睇两代人、三代人，就唔系话好似部分啦，香港人咁样过到去，希望好短时间里面呢可以有稳定嘅工作啦，或者係即刻发展到事业啦。即係如果唔顺嘅时候呢，可能就已经要回流。完全系唔系佢哋唔系咁嘅心态。所以即係加拿大呢系一个长远，我可以咁讲，长远发展或者定居嘅好地方。但係如果你话正纯粹睇几年里面嘅经济发展而决定究竟去留呢，呢部分呢我略嫌短视咗少少，所以移居加拿大嘅时候呢，要諗清楚个初心系乜嘢，或者其实你去到呢个国家，其实你想搵到啲乜嘢，呢点反而更加重要嘅。陶生， 加拿大系一个呢退休嘅天堂，呢、這个结构同埋特征呢系好难改变嘅，因为佢始终都系美国嘅后花园。如果你要拼搏嘅话呢，一定要去美国。这个全世界都知道的了。只不过中国大陆的人去到加拿大为什么会觉得非常开心呢，就是因为自由党长期那种左翼大爱包容宽容，还有很多警察执法的时候又不是很够力。

咁另外仲有英國嘅 BBC 都一早係滲透嘅，四十年前已經滲透，係嘛？呢啲有啲嘢咧係我自己目擊添，係嘛？所以我一早已經嗰陣時喺倫敦啊嘛，八十年代嘅中期已經開始咧係落藥噶啦，啊，何況到咗今日。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涛生爆锤嘅 Patreon。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先可以睇住涛生同爆锤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涛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